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一个女人的心被偷了。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可怕又美丽的梦，梦见我的心。